党宣传工作者白头山地区革命战捷地踏访行军队分别在6月8号和9号踏访了李明水和大红丹地区。他们向茂山地区战斗胜利纪念塔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献花束表示了敬意。踏访期间，他们像抗日游击队员们那样在野外宿营和用餐，还在营火旁边进行了抗日游击队参加者回忆录研究发表会。